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狄仁杰跟乔泰去了县衙，听滕县令审理柯掌柜的自杀一案。从案情上看，没有证据说柯掌柜的是自杀。两人出来之后，发现有个鬼影一直在跟踪他们。狄仁杰、乔泰分头行动，狄仁杰回到客房，乔泰去找跟踪的这个人。跟踪他们的正是那个独眼龙。可惜乔泰没抓住他，反倒是意外地发现了另外一桩谋杀。掌柜的满脸是血跳河自杀，合伙人着急结账却被人敲诈，堂堂县令夫人被人弃尸荒野，一扇古怪的屏风暗示了杀人动机。有人为了金钱，有人为了名利，独眼龙穿针引线，狄仁杰乔装打扮破一案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屏风故事杀人案第三集。且说乔泰跟狄仁杰分开之后，就混在一群乞丐里头。独眼龙溜走之后，乔泰正打算离开，忽然一个脏兮兮的老乞丐拽住了乔泰，问他是不是外乡人。这乔泰点点头，老乞丐把他拉到一边，问他要不要金银首饰，价钱嘛很便宜。乔泰嘴上答应了，老乞丐从口袋里边摸出了一副漂亮的耳环和两只金镯子，要价只有5两银子。乔泰怀疑这是偷来的赃物，正想着要不要把他送官，老乞丐看出了乔泰的心思，拍着胸脯打保票，说这个是从一个女尸身上扯下来的，绝对不是赃物。乔泰一听来兴致了，让老乞丐把发现女尸的事儿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这老乞丐啊，在沼泽地的灌木丛里有一个藏身的地方，有时候在那过夜。这天晚上他去沼泽地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，一把匕首插在胸膛之上，人已经死了。老乞丐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一文钱，所以就扯下了耳环， 摘了金镯子。沼泽地很荒凉，到了晚上更是没人走动，到现在还没人发现死尸。那老乞丐说，他们乞丐啊也有行规，他们讨来的钱都要通通上交给一个叫排军的头目，然后排军再统一给大伙发钱。他不甘心把首饰交上去，就想找个外乡人呢换点钱，把这笔钱自己私吞了。乔太仔细盘问了老乞丐，确定他跟这个女尸没什么关系。出于可怜，乔太就把首饰买下来了，也没报官。听到乔太的一番经历，狄仁杰责备地看了一眼乔太，亏得他还是衙门里的人，出了人命案子竟然不去报官。不过呢，狄仁杰也知道乔太一旦报官了，那个老乞丐就会上公堂，出来之后还会被头目排军痛扁一顿，肯定没好果子吃。狄仁杰也不想责怪乔太，乔太呀，你这么做当然是有违衙门的规定，不过我也理解你的意思，一个穷酸的老乞丐不可能窜进贵妇人的宅子里边去行凶，贵妇人出门也是前呼后拥的，老乞丐也没机会下手。虽然你放走老乞丐没什么大错，但是啊，在这种事情上一个大意就会耽误整个全局啊。现在咱们就去衙门报官，人命关天，不能延误啊。对了，你把那两件首饰拿来给我看看。乔太伸手进衣袖，掏出了两只耳环和一副闪闪发光的金镯子。狄仁杰看了一眼，又拿在手中反复的把玩，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愣，这副耳环十分的精致，每只上都有一朵银子打造的莲花，上边盘绕着金丝，中间镶嵌着六块红宝石。那副手镯是纯金的，造型是一条环绕的小蛇，这蛇的眼睛是一对绿宝石。这两样首饰一定是价值不菲，狄仁杰看得出神儿。乔太在一边催促，老爷怎么还不走啊。狄仁杰拿起首饰放进衣袖，摆摆手，乔太，我们现在把这事儿通报滕县令还为时尚早。乔太一头雾水，正想问个明白，突然门开了，那个独眼龙闪进来了。他回头看了看后边，神情紧张，他们已经追过来了，你们还要去衙门，别干蠢事了，快跑，衙役就在旅店里头，这时候正打他你们的房间呢，快跟我来。乔太正想上前去揍他，可是狄仁杰拽住了乔太，他看了一眼独眼龙，你带路。说完了跟着独眼龙就出了房门。出了房门，这独眼龙把他们拉进一条狭窄的走廊，七拐八拐的走进了一条漆黑的过道，里面充斥着一股发霉的味道。独眼龙看来对这一带十分熟悉，他推开一扇小木门，来到一条荒凉僻静的小街上，狄仁杰他们早就迷失方向了。这个时候独眼龙停下来了，用手指着前边的灯光，那是凤凰酒店，你们住那儿最安全，到了你们就说是找排军的，是昆山送你们来的，咱们往后还会见面的。狄仁杰和乔太这时候才知道，这个独眼龙名叫昆山。昆山交代完之后几步就消失在了夜色当中。乔太环顾四周，四下没人，忍不住抱怨，老爷我真是搞不懂您想什么呢，就那个狗头狗脑的昆山您也相信？别看这凤凰酒店名字不错，一准是奸贼恶霸的老巢，放着好好的旅店不住，咱们管这闲事干什么？狄仁杰异常的平静，此时此刻他的思路十分的清晰，脑海中有无数个疑问，不管这个闲事儿，咱们哪有心情游山玩水呀。狄仁杰看看乔太，你别着急啊，这个昆山对咱们一直很有兴趣，这下 正好可以打探一下他的目的。咱们现在就姑且做一回盗贼，万一情况有变，咱们也能够硬碰硬的冲杀出去，不是吗？乔泰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只好服从。狄仁杰、乔泰来到凤凰酒店，果然这里头小偷、强盗、乞丐、妓女全齐了，甚至还有秀才。狄仁杰单刀直入，直接找头目：海军在吗？这会儿社会渣子当中，那个妓女和秀才最抢眼，别人呢都围着一块赌博呢，只有他们两个站在一块叽叽喳喳的，不知道说什么呢。狄仁杰和乔泰进来坐下，过了一会儿，门口咚咚咚一阵脚步声，聚赌的那群人呢赶紧散伙，排军回来了。说时迟那时快啊，门外的人已经推门进来了，只见走进了一个膀大腰圆的大汉，一张大脸盘子又黑又糙，络腮胡子扎了扎叉，跟钢锉似的，胳膊上的肌肉一疙瘩一块。一进门他直奔酒柜，憨声憨气的：给我来碗酒。排军一转头看见两个陌生人，他走到狄仁杰身边：你们是打哪儿来的？ 啊，我们遇上一点小麻烦，是昆山送我们来到这儿的。 啊，这排军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狄仁杰，拉了一把椅子坐下：昆山送来的，我对昆山不太了解呀，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？ 狄仁杰不卑不亢：我和我的伙计都是老实的生意人，一路上我们都老老实实做生意，今天早上在山路上我们碰上了一位客商，我跟他说了几句吉利话，他就笑嘻嘻的捧出了十两银子给我们，然后他就躺在路边休息了，我们拿着银子进城了，后来客商醒了便挂了，跑到县衙给我们哥俩告官了，这衙门派人来追，昆山知道了就把我们送到了这儿，这只是一场小误会，只怪那客商啊醒得太早了。您听狄仁杰这番话啊，似乎有点不合逻辑，其实呢这是强盗之间的黑话，翻译出来就是啊，我们在路上抢了一个客商的十两银子，把客商打昏在地，后来这客商醒了之后啊，到衙门报了官要抓我们。这排山听完之后咧嘴乐了，还没乐开呢脸又绷上了： 那你们为什么留着大胡子，说话跟个教书先生似的？ 乔泰在旁边赶紧为狄仁杰开脱： 啊，留胡子是为了讨好他的上司沈先生，过去在衙门里吃饭，由于在钱财方面呢有些误会就辞职了。 掌柜的，您以前不是也吃过官饭吧，盘问得这么紧。排军一听这话老大不高兴了： 告诉你，老子还真就在衙门里边吃过官饭，正经是个军官，正九品呢，人称叫刘排军，你好好给我记着。 乔泰毕竟在强盗间混过，这种场面没有他狄仁杰恐怕真是难以蒙混过关。好在这排军呢也不怀疑他们了，把这俩人当成同行了，端上酒杯这就聊开了。几句下来，排军把狄仁杰当成自己人了，这个组织里头他是最大的头，那个妓女名叫燕香，是他们的管家，他们都是粗人，没一个认字的，秀才呢就给他们记账。狄仁杰知道这些人都是消息灵通，没准他们知道沼泽地的女尸是怎么回事。狄仁杰试探地问了一句，这才发现排军呢也根本不知道这回事。排军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啊，勃然大怒，自己的地盘上出了人命，他竟然不知道是谁干的，当即下令让秀才带路，跟狄仁杰一块去查看情况。秀才领着狄仁杰沿着僻静的小街朝北走去，一路上狄仁杰有意无意地开始打探情况：这沼泽地走的人多吗？ 秀才想了想，白天路过的人挺多的，一到晚上就冷清了，而且这个地方啊经常闹鬼。 闹鬼？ 没错，4年前我们这儿发生了一次地震，这北门一带的房子全都塌了，死了不少人呢。没过多久啊，又起了一场大火，没过几天这里就成一片废墟了。等到重建的时候才发现，这块地啊已经下沉了，比河面还低，周围全是污水，没法盖房了，只好让它荒着。 狄仁杰点点头，两个人一路快步行走。秀才突然张嘴了， 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要离开排军这一伙人了。 狄仁杰下意识地敷衍了一句，是现在吗？秀才得意地扬了扬眉毛， 当然了，我跟那帮乞丐可不是一类人，怎么说我也是个秀才，排军这一伙人整天就是偷鸡摸狗的，要不然就是伸手跟别人要，那帮蠢货还经常笑话我呢。我也读了几年书，懒得跟他们计较，我虽然无奈跟他们在一块儿，可绝对不是一路人。 狄仁杰点点头，现在他可没心思听秀才说这个，也不搭理他。秀才自觉的没趣儿了，也闭嘴了。两个人默默无语，穿过一片倒塌的房屋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片潮湿的开阔地，远处隐约能看见北门的城门楼子。沼泽地上笼着一层薄雾，除了几声水鸟的怪叫，周围是一片寂静，没有人影。狄仁杰沿着一条小路往沼泽地当中走去，边走边搜索着低矮的灌木丛。没走几步，他忽然看见前边树丛底下一片红光，他跑过去查看，果然一具女尸正躺在那儿。这尸体呀，用一件猩红色的斗篷包着，但是很显然已经被人翻过。狄仁杰蹲下来仔细看了看死者的脸，这个女的大概25岁上下，皮肤白净，弯翘着一对柳眉，很是妩媚。她面色安详，一头乌黑的头发用一根棉线胡乱地系着，这耳垂已经被撕破了，凝了几块血迹。这狄仁杰翻开猩红的斗篷，刚开一条缝，突然又合上了。他让秀才去路口望风，把秀才支走了。这具女尸啊，竟然是一丝未挂，一把匕首正插在前胸。支走了秀才，狄仁杰打开斗篷，从首饰、斗篷判断，这个女的是个贵妇人，可她为什么赤裸着被扔在荒郊野外呢？一把匕首深深地插在胸口窝，只留下刀把还在外头。再仔细看这把匕首，金银雕花，宝石镶嵌，虽说年代长了点，有点发黑了，但还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古董啊。那个老乞丐不识货，只偷走了首饰。狄仁杰提起女尸的一只手臂，发现呢，这尸体还不算僵硬，这胳膊尚能弯曲。狄仁杰暗自寻思，这个贵妇人很可能是白天就已经遇害。她面色安详，头发蓬乱，什么都没穿，很可能当时正在睡觉。凶手杀了她之后，才用斗篷包裹着尸体，把她抛尸到这儿的。在月光下，狄仁杰不放过尸体上每一条线索。根据他多年的经验，狄仁杰发现这个女的被人强奸过了。他站起身来，用斗篷把尸体包好，又把她拖到了更隐蔽的树下，回身去找秀才。这秀才呀，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战战兢兢的。狄仁杰也坏，从后边一把按住秀才，你就在这等着我，我去那边搜查一下。秀才一听这个差点哭了，别介呀，我一个人待这害怕呀，这死过多少人呢，阴魂不散呢，大伙都说是闹鬼。狄仁杰乐了，这个不用怕，我有办法。说完了，绕着秀才坐的这块大石头啊，绕了三圈，口中念念有词啊，行，这回你安全了啊，这是我从崂山道士那儿学来的法术，什么妖魔鬼怪呀、啊、都不敢近身了。这秀才半信半疑的坐着一动不敢动，狄仁杰迅速的穿过废墟不见了。狄仁杰很快就穿过了废墟，他来到了下午和乔太喝茶的茶馆，再走半截胡同就到了县衙后边那扇隐蔽的小门。狄仁杰急切地敲了敲门，老管家一见到沈先生就像见到活菩萨一样，连忙把他带去找滕县令。这滕侃呢正坐在太师椅上打盹呢，老管家抚在耳边轻声说道，老爷，沈先生来了。滕侃一激灵从梦中惊醒了，他站起身来赶忙上前，老管家随即退出。滕侃长出了一口气，谢天谢地呀，你总算是来了，我正有急事找您呢。狄仁杰在椅子上坐定，不慌不忙地开口言道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困扰大人您的是跟尊夫人有关，他大概是被人谋害了吧。滕侃闻听此言吃了一惊，说话都带着颤音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狄仁杰并不着急说明情况，他只是淡淡地说道，滕大人，还请您先把这边的情况都告诉我。滕侃看看狄仁杰，低下头开始诉说自己的遭遇。这堂堂的县令夫人遇害，作为一方父母官，滕侃明明知道夫人赤身裸体，为什么会任凭尸体扔在沼泽呢？难道说谋杀他夫人银莲的正是这个冠冕堂皇的县令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就像你陪我